8501-3045 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戏剧《年轻的野兽》今天开始到本月25号将在蜂巢剧场上演，这是导演孟京辉去年推出的新作。这部戏改编自德国剧作家弗兰克·韦德金德1891年出版的作品《青春的觉醒》，剧本讽刺的是当时社会对性话题讳莫如深的风气，而现代版本则更偏重于真实的表达自我。国画先锋剧场明天到下月1号将上演戏剧《桃李街23号》，这部作品凸显琐碎生活中诗意的平静，有点像契诃夫作品的味道，演绎了一所房子的阁楼中一对母女从激烈冲突到相互救赎的历程。京剧《白蛇传》今天将在伏龙小剧场上演，《白蛇传》是传统戏剧经典，不同剧种版本繁多，其中最有名的是田汉先生改编的京剧《白蛇传》。这次演出正是依托田汉的版本，采用评书加京剧的表演方式呈现这部经典。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必须为没有经过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2018年第六届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报名正在进行中，到下月30号截止。本届大赛将采取比赛加公益的形式，号召社会关注中国的音乐教育，尤其是乡村儿童的音乐教育。钢琴家李云迪将作为公益大使，带领部分总决赛获奖选手共赴云南乡村，把学习音乐的机会送到那里的孩子们身边。第一届室内生活节正在三里屯举办，生活节在24天的活动时间内集中呈现50多场文艺活动和生活类型工作坊，到场的朋友们可以听听陈丹青聊美术馆，蒋方舟谈读书，或者与京都的匠人们一起做做手工。2019年北京世园会公共景观建设整体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从11月起，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三大场馆将开始展陈施工，本月底前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展园将陆续进场施工。第38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将于本月24号到下月27号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举行，本届大赛首次加入了国际创客交流活动，邀请4个国家和地区的5个国际项目进行比拼，增进不同国家青少年的科技创新交流。以上资讯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 87.6，收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游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我们每天晚上四点聊八点的戏， 不是晚上，是傍晚，好吗？ 嗯。 哎，我这耳机怎么这么不好使啊？ 美好生活 啊， 美好生活，除了心脏不好，耳朵也不好了啊啊！ 我等会儿，我先把耳机摘一下啊。 哎。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哈，我们一直在追的这个美好生活，有些话您是不是听着觉得特别扭呢？我觉得有的话哈，特别是那个贾小朵和徐天出场的时候，我就快进。 你说贾小朵就不太好，我觉得像贾小朵儿这合适。 嗨，你这挑我的刺儿呢？ 那你说，那我都听着不合适了，你说让我不说呀？ 嗯，那哪段你合适？你觉得？ 别的都，哎，贾小朵儿这个演技确实跟老戏骨一块飙戏，咱确实发现他演的哈， 嗯，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磨练。 最近大家看这戏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特别的着急，是吧？ 嗯， 甚至还上升到了和演员之间的这个冲突和交流。最近网上还挺火的，就是大家已经觉得，有的人觉得哈，是觉得李小冉演这个戏啊太磨叽了，甚至对他提出了攻击。 嗯， 那我觉得恰恰证明李小冉按照编剧和导演的要求演得很好啊， 包括她怀孕了啊，然后她身体微微的发福，有点胖，这个其实和现实我觉得还挺搭的。 哎，对，你觉得吗？就是那几场戏好像她真的是胖了一点点， 真的是有点胖了，可能穿的衣服也有感觉啊。 哎，是， 我觉得她很多都是假的，戏剧啊，或者说我们说艺术形式啊，它肯定是假的，但是它的动人之处在于让你在这个假的形式里找到现实中真的感觉。所以你攻击人家说你这也不合适，这现实生活绝不能这样，但你看他，你有没有感动，或者说你有共鸣，如果有，那人家就赢了。 我记得以前我们看那个书的时候介绍杨白劳白毛女上演的时候，就那个、 啊、没看见婶儿了呢、 嗯、啊，当时是谁演的那恶霸来着？好像是陈强老师演的恶霸、哦、对不对？ 斯的 下面的那个士兵气的都要拿枪给他毙了、 哦、 那证明他演的好啊，对不对？你不能说这演员是个混蛋啊，只能说这个角色是吧，是个混蛋，是个恶霸。 哦、 哎、 嗯， 是这样。 哦， 当然呢，这个编剧的事情归编剧啊，演员只能按照这个编的和导演要求的导的这个戏路来走。 嗯， 所以呢，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还是不满这个剧情的安排，这个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 嗯 嗯， 比如说前两集就出现了俩人离婚的时候，这民政局送了一箱水，是吧？ 哎呀，我看到这一段我真不打一出来啊。你说这个 你不打一出来啊？ 啊， 气儿不打一出来， 我也不知道哪不打一出来 啊。 这个广告植入赞助商、 啊、 你想通过这个戏达成什么的目的呢？ 啊、嗯， 以后离婚都喝你的水，还喝了你的水去离婚呢？ 就这个植入显然是不大合适、啊， 太不合适了。 嗯， 然后还把这个水送到了婚介所，就是宋丹丹开的那个婚介所。 嗯， 我问你怎么想看这个戏？ 就觉得这段简直太假了，很荒谬。然后又证明这贾小朵儿整个的这个智商情商都不大高、 嗯、 啊！你说一箱水能多少钱？我不知道这水怎么处理。我是你说我自己独吞了也不合适，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哈。 哎，不过。据说有一段啊，米夏是不是看着看都快哭了？ 我泪点很低，你说哪段啊？ 就是这个徐天在机场犯了心脏病，是吧？小白把他送到室内，又陪他住院。在医院的时候呢，徐天醒来发现小白趴在旁边睡着了。 嗯， 他有点不落忍，他就搬了一把椅子出去，自己在外头坐一会儿，让小白睡一会儿、 嗯、 这个时候呢，小白也出来了，他们两个人呢是坐在了一张很小的椅子上，然后展开了下面这段对话。 看这段我没哭啊， 没哭。 嗯， 那 我但是我觉得有所触动。 触动哪了、 哦、你先放一段，你让他听听。就这俩人吧，其实已经没有感情了，就是离婚离一次没离成。嗯，不能说是那种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了，但是你看看啊，人走到了这个路口的时候，那俩人是什么感觉，他们为什么最后还能拥抱在一起，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嗯、 没有利益关系了，也没有太多的冲突关系了、啊、他们为什么会展开下面这段对话，一起来听一下。 睡会儿吧，我睡够了。 你心脏还难受吗？ 正常的很，都不相信。 怎么在医院碰见刘小慧？ 提了，过了。 你还在乎吗？我是说闺蜜。 沟通了吗？家在这儿，不出门。 那你以后就一个人在这边生活？ 怎么一个人啊？那么多人。 你爱过我？ 当然爱过。 你比起梁小慧呢？你更爱谁？那是什么呀？ 就是心里老挂， 就是爱。 你比我还幸福呢。 你说咱俩，咱俩还能重新开始？ 清楚啊，问我干嘛呀？ 我想问个明白。 你说这人跟人之间不是只有夫妻这一种关系吗？ 那就是不能吗？ 跟我坐这儿想的，我得把今天以前的事儿都画个句号，清心寡欲的日子，要不这身体真顶不住。 这句号写包括我，包括梁小慧， 包括以前的我。 Frank 离婚了， 这孙子刚离婚。 我就赶快回去，要不然他就把房子拆了。 是来抓你回？房子挺贵的，还跟你分一赃呢。 什么呀？ 开源这趟活的佣金一共28万4，后来想吧，到了美国再给你，让我去一趟银行给你打过去，14万2，一人一半啊。 行了，我不要。离婚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要。 我不缺钱，家在这儿，在那边你一人。 我不用，真的。Frank 有钱，他把我都搅和成这样，我得好好宰宰他。 悠着点，往后面一块过日，里外都是自己的。 米夏，你有什么样的同感？ 我为什么要有同感？你跟我说话你就挖坑，真没劲呢。 你 有同感吗？ 我没感觉。 你没感觉啊？ 怎么触动到你 了？这么麻木啊？咱周围有啊，是吧？ 你说。真不在一起了，能像他们这样好好的心平气和的， 我觉得比较少，比较少。真的，我一好朋友跟我说，闺蜜跟我说，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感情叫从海誓山盟到讨价还价吗？ 嗯， 就最后两个人分的时候，有的时候非常惨烈， 都是那个《洗刷刷》歌里唱的， 就是撕破脸的那种啊。 嗯、 但是因为这个剧里徐天的这个形象。非常的好，就是你看他和小白犯了错劈了腿，最后还能这样分手，这在我觉得离婚当中算好的，算少的。 小白用他的话说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哥伦比亚的大学的硕士。 哦，所以你就看人生充满了遗憾，有的时候感情是这样，就翻篇真的就翻过去了，马上就翻过去了，你俩虽然还在一起，那个感情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看这段的时候，他俩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啊，就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很不舒服，就像他俩那感情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但最后两个人还是要相拥着，哎呀，毕竟彼此都携手走过14年、15年了，是吧？咱俩分手也好好分手。 嗯嗯。不过，像现实生活当中，像张嘉译所扮演的这个徐天这样的角色，那肯定是少之又少，之又少，之又少， 是吧？你能做到吗？ 你看。 我这都跟你学的吗？ 老问这种假设性问题，这要在外交场合，对不起，你这是个预设的问题，没有办法回答。 哦，是吗？那你可以不回答，来吧。 来，下一位记者。 做不到吗？嗯， 我们可以演绎一下啊，我们可以在演绎当中幻想一下，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啊？ 这个不好演，太平静。这 演绎分两部分是吧？ 啊， 一部分呢是这个原情再现，还有一部分就要进行结构化的改编。 前面这个吧太慢了节奏，你想演吗？ 那我们就快点呗。 啊，快点 好吧， 是吧？ 嗯， 那咱俩就不用坐一把椅子了吧。 你站着。 哦，我站着，我一直都站着主持节目，跟你们说。嗯， 睡会儿吧，我睡够了。 你心脏还难受吗？ 早就正常了，你们都不相信。 哎，你说你怎么在医院碰见俩小混儿？ 别提了，都过去了。 你还走吗？我是说你回美国吗？ 不走了，家在这儿，不出门了。 那你以后就一个人在这边生活呀？ 怎么是一个人呢？那么多人呢？ 哎，我问你，说真话啊，你爱过我吗？ 当然爱过。 那比起梁小混儿呢，你更爱谁？ 对梁小混儿，我不知道是不是爱啊，就是心里老挂着。 那就是爱嘛。 那你比我清楚啊。 哎，你说咱俩还能不能重新开始了？ 你清楚，你问我呀？ 我想问个明白不行啊？ 你说这人跟人之间是不是只能有咱们这种一种关系？ 你那意思是就是不能了呗？ 刚才啊，我都那想，我得把今天以前的事儿画个句号。我不做节目了，我想过一 段。你终于想开了， 清心寡欲的生活， 看清了自己。哦， 要不这嗓子真顶不住， 是吧？整个都虚啊。嗯，那个这句号前是不是也包括我呀？还有张帆。 嗯， 还有赵亮。 也包括以前的赵亮 啊？是吗？ 对， 我跟你说，昨天我碰见夏明了。 嗯， 他还跟我说那个让我再和他搭一档节目。 那你得赶紧去啊，要不然他找小群了。 是吧？他俩统一块录广告啊。 嗯， 我得找他去。 你得赶紧啊。 嗯， 你现在买这房价挺高，月供挺多， 是压力大呀。 对了， 那咱俩你说这分手之前是不是也得这掰扯掰扯呀？ 还得给你分一赃 啊。 嗯，前天那小卖部开业，咱俩主持 啊， 不是500块钱费用吗？ 是，你打算给我几成啊？ 本来想过两天给你，这样吧，我明儿去一趟银行。 嗯， 要不现在微信给你吧。 你微信转账得了。 250，一人一半。 你不是给我480吗？ 什么时候说给你480了？ 哎呀，真是的，我还跟小明混吧。你小明配条广告能挣20呢，我好好炸着他啊，宰宰他。 他挣20啊？ 哦， 那他前两天怎么跟我说挣10块钱？ 是吧？ 就给我5块钱。还是我对你好啊？ 是吧？那你嗓子顶不住啊？ 哎呀，来搂着哭。 别介。对，咱俩直播呢，这都有摄像头啊。 嗯， 但是我那天和一心理咨询师聊天啊，他说哭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绪，是有疗愈作用的。可是咱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说，哎，别哭了，别委屈了，其实你不让他哭出来，他找一旮旯他自己哭去，所以要让他哭出来。 嗯，以后搭档哭的时候咱就说，来香露，给你一肩膀，敞开的哭啊，可劲儿哭，这多仗义，是不是？ 不，我为什么要哭呢？ 哦， 我在哭之前，我能不能找一大仙儿给我说说呢？ 行 啊，就是你说恋爱当中遇到挫折了，或者工作当中遇到挫折了，要不要听听别人的建议呢？你说这戏里的徐豆豆，是吧？对黄大仙儿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特别是谈到结婚，那就避而远之。 嗯， 那这黄大仙就去找徐天给他出主意了。你说这徐天出的主意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呢？ 好主意， 好主意， 这叫对症下药。 哎，他让这个黄大仙儿呢故意跟别人好，刺激豆豆。他说他妹妹是这样，就是说，是他的，他可以不要，但是呢，你不给他了，他非要拿回来，就这么一个 人。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怕被占有，但占有欲又极强。 哎， 于是呢，他就和他们科的护士长演了一出好戏，让护士长假扮他的恋人。 嗯， 有一天呢，还故意在豆豆跟前演，是吧？护士长呢，整理了一下头发，从车里匆匆的下来，让豆豆撞见。没想到，在豆豆身边呢，还有他妈妈。 对，刀美兰也看见了。 嗯， 气儿不打一处来。 哎，那你想想，刀美兰是什么样的人？马上找黄大仙去了。 病人呢，刚做了局麻，需要卧床24个小时以上的观察。如果没什么问题，暂时就可以出院了。 哎呦，现在都管我们徐天叫病人病人的了。 您坐呀。 干嘛呀？ 我还有其他情况没说明白呢。 说。 梅阿姨，昨天晚上那真的是个误会。 不信。 您别不信，是真的。我是演戏给豆豆看的。 他看见了，你成功了。 不是，我是挺成功的，但问题是我没有想到您也在呀。 黄浩达，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要再来我们家，豆豆你也别想了，再见。 等于说这段其实没解释清楚。 嗯，误会嘛，这个老人家不会这么想，老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人品有问题。 嗯， 对不对？ 你怎么能脚踏两只船呢？ 是，当然这是编剧安排的冲突，是不是？你要是在生活当中敢这么做吗？ 啊，你看又来了，你问你自己个人。 我就说这个脱离于生活了嘛，虽然是美好生活这个戏叫这名儿，但是很多情况还是脱离生活了。 嗯， 为了让观众看戏，这就是为了看戏而看编戏，是不是？那这戏后面怎么发展呢？那黄大仙不干了呀，都遭到未来的岳母 娘一票、 对丈母娘， 丈母娘的一票否决，说你这人人品有问题，是吧？ 搬救兵去了。 嗯 嗯，听听徐天怎么说。 明知道我妈跟豆豆在一块儿，有脑子吗你？ 我现在很后悔， 管不了没用。 哥，你的心脏归我管，我可从来没有推卸过责任啊。 你这是威胁。 不是，这药方是你开的，你得知道底吧。 累了，回躺床上躺会 儿。你先等会儿，这美兰阿姨在病房呢，明天你又出院了，我现在连金星园我都不敢去，以后找你说话我不方便。 嗯，还信吗？算了。 哎，信，特别信，而且现在我只能相信你了，你说吧。 非得娶我妹妹， 我此生非豆豆不娶。 药还不够吗？接着整。 什么意思？ 你觉得已经给他吃爆炸了，我觉得火候刚刚好啊，再加一把柴，徐豆俯首称臣。 哥，你这是准备害豆豆，还准备害我呀？ 害不害豆豆还真不好说，但肯定是救你。 我跟你说，反正我跟护士长是不可能有以后的，我是要娶徐豆的。 护士长啊， 方便吧？要不然这么短时间里面，我哪儿找又可靠又配合呢？ 放得开了，不保证啊。 哥呀，哎呀， 疗效肯定有，这疗效是否显著，不保证。护士长， 啊，不，还有件事，还有件事。 嗯， 美兰阿姨，你妈那儿，我这关怎么过呀？ 这我就不知道了，自己想办法过。 这是徐天下的一剂猛药。 你说，在一个自己婚姻失败的人身上，能够找到解救别人的真经吗？ 这个旁观者清。 旁观者自己已经净身出户了，还清门清？ 他看别人的婚姻啊。 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甭管这旁观者有没有经历， 他非常了解他妹是什么性格。所以你说李乃文要一直就这么哈着他妹，始终不把你放在眼里啊。 那你说这个 两个人的感情的问题是可以找第三方寻求建议，或者说这个哥们儿闺蜜同学给出来然后解决掉的吗？ 我觉得是的，如果夫妻二人在一起的话，最好是你们俩有共同的朋友， 嗯， 因为保不齐俩人就弄蹭了， 评评理， 这个时候有共同的朋友是有可能把你们拉回来的，但是如果你俩没有共同的朋友，将来分的几率我觉得相对比较大。 嗯 嗯， 好，就是说有一个中间人，大家还都比较信服他，是吧？他说的话呢，大家心里认为可信度啊，或者说呢，这个道理啊，还比较强。 就是疙瘩容易被解开，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就递个话什么的、 嗯、 啊，这。 那有没有说越掺和越复杂的情况呢？ 那也有啊。 嗯，就有那种进出馊主意那种。是吧，添乱的， 那你就算遇人不淑了，你这朋友得交得好啊、嗯、你特事儿的或者说这心眼不正，你跟他交这个不 身边有这样的人呢 啊，是、嗯、 跟他分跟他掰啊，这个劝散不劝和的那种也有。你看这个编制军 编制军的立场就不对， 是不是啊？ 编制军不是完全的一个局外人，他因为喜欢这夫妻俩中的一个、 哎、 那他呢他是有倾向性的。 你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和电视剧当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吧？这个两个人闹矛盾了，其中有一方向他的一个异性朋友倾诉、 嗯、 结果倾诉好，倾诉坏了。 要不说你共同的朋友嘛，这个人有可能是你老公的哥们儿。 那 当然这时候也有就给就和哥们儿好的，这是个案。 你放心吧。 啊，反正我不会找异性倾诉。嗯， 你看你还是有原则有把握的，对不对？ 嗯。 好，说的这个编制军，一开始呢他跟这个主角梁小慧是一个非常巧合的碰面，是吧？后来呢双方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呢，这个梁小慧就总是找他咨询啊，咨询呢，编制军呢也爱上他了。我们以前也吐槽过这个感情，是吧？自己欠了一屁股债还追女孩，合理性不合理性大家自己把握。那么后来呢，这个贾小朵啊为了探测徐天对梁小慧的感情，故意编造说梁小慧约徐天见面，徐天了解之后呢非常的这个生气，贾小朵呢就有点后悔，是不是自己干的不对啊？其实贾小朵心里是挺喜欢徐天的、 嗯、 于是呢就找到编制军来给他出主意。我们来看看这段对白。 我把徐天得罪了。 怎么回事？ 本来他都没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昨天说瞎话骗的说慧姐找他，然后他就跟听到那个集结号一样撒丫子就往我骗他那地儿跑，最后他说我没劲。 你吃饱了撑的， 这句话他也说了。 你害自己没关系啊，别害我。 跟你又没关系。 你再吹一次集结号，徐天就自己到出版社找小慧去了，到时候你彻底傻。 你也傻。 喜欢一个人呢就要对他好，无条件好，什么都接受，别反着来。 他喜欢慧姐我也接受啊。 只要他没正式跟你说，他的喜好就是你的喜好，他要做的事儿就是你要做的事儿，无条件支持。 那我心里有点别扭，明明都知道他心里有慧姐呢。 那就别喜欢他，跟他再见。做不到就忍着，人都是会变的，谁心里不装点事儿啊？时间长了，从前的事儿慢慢就淡了，剩下的是天天在一起的人。合着你这心灵鸡汤就这么来的？哼，这人呢就和这酒一样，需要慢慢品。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慢。 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慢。 嗯， 你看 编制军说的特别对。 对呀。 嗯，做不到你就忍着，时间长了慢慢就淡了。 我总觉得他谋略性太强。技术性太强， 人家是看透了，怎么就技术性太强了？ 嗯，我这反对意见啊，这个心理专家是不是看人都知道人想什么都有招啊？下半段我们再聊好吧，下半段我们俩再争。 对，你不用胳膊挽袖子啊。 稍后见。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由，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入眼，看平里场景戏，坐梦里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签，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下午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三环苏州桥到马甸桥由西向东方向，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方向行车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87.6 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 啊， 来开征。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观点啊，香露总是觉得边志军这个人啊，怎么心机太重是吧？ 心机太重， 嗯， 然后呢，不符合现实，没有太多的缺点。就是在他对梁小慧的这个问题上哈，百依百顺， 嗯， 对吧？个人的这种情绪啊，或者是一些自私的地方啊，都没有， 啊、哦。 另外呢，就是他似乎也掌握到了对方的心理， 嗯， 是不是有点利用人家的感 觉？我觉得这样，就是心机重和一个人情商高是有区别的。 嗯， 心机重可能是利己的同时不利他， 嗯， 损人利己， 嗯， 是吧？但是情商高有时候是利己也利他。 哎呀，好辩题啊！ 是不是 心机重还是情商高？ 对啊，嗯、你说边志军他惹着谁了？他这个人情商非常高啊，你看看他追梁小慧什么路子呀、 啊？去，我跟你说一个细节啊。 啊，对啊，先搞定他们家老头，对不对？你看，先去看了梁跃进，说我得征求您意见，我今天要和小慧表白了啊。然后手里还没空着，拿了一个电子的血压仪，然后老梁说，哎呀，我有这个，您那个是旧的，我这是电子的，东西不贵，但是老头用得上。心里倍儿高兴，这是不是情商高的一种体现？ 对方辩友，下面我用事实来反驳你。徐天和梁小慧在医院碰见， 哎，你这肢体明显不协调，你这胳膊老，这是啥意思啊？ 请对方辩友， 啊， 不要转移话题。就是他们有一天在医院碰见了，对不对？然后呢，徐天就把梁小慧给他那个手机想还给他。 哦， 这个时候呢，啊，这个边志军知道。啊，对方肯定会过来，于是他主动上前迎上去， 嗯， 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哦， 这就不说了。最后呢，就是徐天把手机交给了这个边志军，边志军小子特坏，响了5秒钟，把这手机搁在那个什么窗台上就走了。当然，徐天他也不是吃素的，他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嗯， 这个时候他就要揍他，差点哈， 嗯， 这意思就是你看你这小心眼安的，对不对？这个环节恰恰说明他是特别有心机，只不过呢，在适当人面前他没有表现出来罢了。我方总结完毕。 他面对的是谁？ 竞争对手。 情敌呀， 那你面对情敌的时候，你还能利己和利他吗？我们俩是你死我活，是吧？ 嗯， 就是我要是和小慧在一起，你就不能和小慧在一起，你得是看谁，什么情况下。 所以我说的是，善良不应该分人，心机也不应该分人。 行， 你可以叹气，停顿五秒。 你当年初恋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和别人竞争过吧？你有几次初恋？说一下。 竞争？ 啊？ 什么叫竞争？ 啊，这舍我其谁？你咋不上天呢？啊、是吧？嗯，来吧。 对吧？再说啊。 啥玩意儿就对吧？ 另外，我再说这个编织军这问题。 咋了？ 就是他没有弱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身边有没有玩人。 你刚才说那就他弱点啊。 但是他没有在所谓的他的这个追求对象面前，包括这个老丈人面前表现出来，都没有，对不对？就是一般我们在追一个人的时候，会尽量的展现出自己完美的一面，但是有时候也会展现出自己急躁的一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弱点，对不对？ 他把手机放窗台就是急躁的表现。 那他没有在梁小慧面前表现出他的这种缺点，他就会过于掩饰，或者说把自己啊，搞得特别完美，又是盖毯子了，又是削水果了，又是送他回家了，又是什么路黑了到家给我打个电话了，这种。 徐天和这个编织军比啊，徐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 嗯， 就这人好的不行。 哪怕我木讷一点，我觉得这都是我 的特点。徐天一点都不木讷，大智若愚、 嗯， 很聪明，非常的善良。他和编织军就是两款，他也能变成编织军。只不过他比较倒霉，他心是换了一个，然后这爱情又走到这个边上。 你看哈，这个编徐天的妈妈就是宋丹丹扮演的那个刀美兰。 徐天，你说对所有人都真诚 善良。我看你女士份上打断我，我不跟你叫、 哎、他那个就是和那俩外国人把那玩的肉肉转，然后钱回来。那你说他诚实吗？他善良吗？你不能放在具体问题上说。你看那他没有说实话，这不可能说实话。 你看啊，这个刀美兰说了，她说我这孩子吧，是跟刀美兰说的还是跟谁说？她说从小吧，就是这个嘴上特别不着四六，可是心里想的全是你。 我估计北京男人有这特点， 对吧？你看这编织军吧，是吧，做的特好，是不是？一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嗯， 这个东西说好了叫举重若轻。我干了多大的好事，我再善良，我绝不挂在嘴上。 你像啊， 哎， 要是你没结婚，我得拦着你啊。要不然你就进了这样的人的圈套了，我跟你讲。 是吧？我也 你太容易上这样的人的当了，这样的是老手，情场老手。 那人不应该成熟一点吗？ 哎，我就问你，他再成熟、啊、他怎么跟老婆就是前妻分居那么多年，而且也不怎么回家呢？嗯，他既然这么重情重义啊，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儿，再说剧里也没交代，你说这一点说不定都没有。 你看你看开始有胡搅蛮缠了。总之他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对不对？那么他多少还是要有一些缺点，可是他没有表现出来，他隐藏了。哎，我在看这戏的时候，我跟我们家人商量，我说有没有觉得这个编织军演的这个角色特别像，或有那么一点像冯远征老师演的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他们俩那个劲儿有一点点相似神似。 有 没有觉得？ 没有。 有没有觉得他以后会家暴那感觉？ 哎，你去，心里阴暗的人才这么想呢，这不是一个暖男吗？ 你看 男人和女人这视角真的不一样。我要告诉你啊，中年女性绝对选编织军，不会选徐天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有迷惑性，所以我要提醒你们。 徐天也很好，但是身体不好。 那你不是二选一呀、啊、对不对？ 就是哎，你看他还给那梁小慧进来做了一个心理治疗，你知道吗？催眠。他穿上了这个小光的衣服，然后假扮成这小光说，我已经走了，我走得非常快，你连抱怨和恨我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我也有私心，我希望你找的那个人能好好照顾你，不希望你提心吊胆，这人情商太高了。 所以你说那个穿衣服那个套路是吧？ 啊， 我看完之后我也想，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你这么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哎，人为什么要心理咨询啊？就巨大的悲痛之后，好多人都会抑郁情绪，最后导致抑郁症，他都是给你催眠，找到你那个根儿，然后让你慢慢确认情绪走出来的。嗯、 对，那是第三方啊，中立的大夫可以做。你这好，还追着人家呢，还穿着人家前夫的这个不是上什么老公的衣服，还跟人家啊面前刺激人家，哎。作为一个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人，我看不下去了， 是吧？ 嗯、 哦，行，来吧，徐天 啊，但我心脏还挺好的。 嗯，你心是挺好的。 嗯，总之就是， 其实身边会有这样一些人，你像你承不承认，就是好的时候特好，是吧？一旦某些这个真性情暴露出来之后，就会特恐怖。 是， 你有没有听说这样的例子？身边， 我就怕哪一天你暴露了， 搭档啊， 我怕我接受不了。嗯， 不会的，搭档还受劳动法管理， 是吧？ 啊，不受婚姻法，受劳动法。 哦， 嗯，再说我们这个直播间是吧？各种设备都记录着呢，是不是？ 嗯， 那不敢。 哎呀，来吧，进入下一话题。 下一话题啊，下一话题说说黄昏恋吧。 哦，黄昏恋啊。 嗯， 你说这部戏啊，是描写中年人的感情，其实捎带手也说说老年人的感情啊。黄昏恋我觉得看着挺美，但是俩老人要是真想走到一起啊，现实生活中其实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因为考虑的因素非常的多。 不过呢，在这个戏当中啊，现实当中考虑的一个子女的想法确实都没存在，恰恰还真是老年人自己在自由交往。 哎，其中有一段就挺好玩的啊，这个梁跃进呢，终于心软了，想约一下这刘兰芝啊，就是说那咱去后海吧，找一个天好的时候。结果他就当了三轮车的人力车夫啊，后面俩美女，一个是刘兰芝，一个是刀美兰啊。然后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在阳光下在广场上跳舞，跳着跳着他就和刀美兰跳到一块儿去了。这一段用的是慢镜头啊。这个 编剧的意思，导演的意思已经昭然若揭了。 哎，就他俩合适，你看那俩人在一起就那么的搭，他们是一个系统的，而且这宋丹丹老师的腰身啊还是很美的。这个时候你看梁跃进啊，就是程昱演的这老头，哎，突然也帅起来了。 嗯， 这段还是挺好玩的。 那么刘兰芝其实也很敏感，对不对？他虽然对梁跃进印象不错，但是觉得好像跟刀美兰在一起更般配。 对，这时候镜头摇到他的时候，他就心中有一种黯然神伤啊，但是没有过多的渲染，非常的，我觉得尺度是拿捏的好的。 嗯，比如说吧，米夏在跟另外一个主持人主持， 啊， 是吧？我也在场， 啊， 那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是吧？ 就比如说我和夏明， 哎，对，你有这个笑，他有说啊，你有来言，他有去语， 我们这个是这个互相碰撞出无数的火花。 对，然后我就负责嗯啊和点效果器，怎么办呢？我决定， 我们顾得力吧。 嗯，我决定跟他们谈谈啊，来听听。 梁跃进刚才给你来电话了， 是呀， 约你出去，你不去。 美兰，你像我跟你说话，绝对是真心的。丝毫没有伤害你或是伤害我自己的意思，我们俩是最要好的朋友，没有人会比我更了解你。 啥意思 啊？你喜欢梁先生，或许连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刚才对梁先生的态度不是很好，我坐在这里想想也是我的不对，我明天想好了，我跟他联系，把你们俩约在一起。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你兰芝啊， 一直以来都是你给别人提供服务，这次让我为你跟梁先生服务吧。 你知道吗？你脑子进水了，兰芝，按我们北京话，你这叫脑子进水了。 等我约好了，我再把时间地点告诉你。头一次约会，我跟你们一起去。把话说开了，我就退出，就像你跟别人提供服务一样。 一样一样，你这说什么？这全乱了。这 那要乱，我会帮你。 帮什么呀？帮你。哎呀， 米夏。 啊， 我会约。 我就没碰过这样的搭档，一个小时叫十遍米夏啊。 我会帮你，我帮你约。 我谢谢你啊，你约夏明吧，夏明挺难约的。嗯， 没关系，我就说领导找他。 那他更不能出来了啊。 嗯，哎，怎么看这段？ 这段演的挺好，你发现其实刘兰芝是一明白人，无论他当时开导徐天啊，只字片语，还是现在和刀美兰说这一切啊，他其实还是挺明白的。就像那个有一节，这刀美兰说：“你知道吗？女人进这心啥时候拐弯，她自己都不知道。”就是其实他对梁月静印象挺好的，但是他自己不自知。这时候他的闺蜜刘兰芝告诉他：“其实你俩是一路人，我和梁月静不合适。”这挺难能可贵的啊。 刚才你说那句话我赞同，包括这个戏里面大家哈吐槽很多的那个江小朵那个角色， 嗯， 也是因为有了电梯惊魂，所以说他爱上了徐天，对不对？ 哦， 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上他了。采访一下呀，为什么女人都这么想啊？不知道自己就为什么爱上对方，不需要理由。 这就是不需要理由啊，你问的这么正式。 那是脑电波的因素啊， 那就是 荷尔蒙的因素啊，还是 所谓爱情不过分泌？你没听说过这句话吗？ 分泌啥呀？ 荷尔蒙。哎呀，没法聊了，我要去找夏明儿。大大，我这样没有照顾到你的情绪是我不对啊。 那你确定你找的是对的人吗？有的时候是自己的行动。 我确定我离开是对的。 这位朋友说了，香露，上礼拜你说这剧得 1.5 倍快进，我现在觉得得跳着看了。我同意啊， 我现在基本就跳着看， 有些我是拖着的，啊，确实是拖着看的。 对对对对，嗯，就一开始还真挺好，十集以前啊，但是 现在电视剧就是这种， 这剧拍20集正合适， 前五集最好看， 25集吧，嗯。 其实我当时就觉得，也不知道是当时我那个视频 APP 的问题还是什么，它就显示27集。哎，我在想，按照这个发展应该不错了。 没有，现在这都40多集。 对，怎么看着看出了40多集了？ 对，咱不说过吗？现在电视剧两长一短是吧？ 嗯， 名儿长，然后那个集数长， 嗯， 还有短就是制作周期短。 嗯， 所以就导致中间的剧情确实是有点拖拉。 哎，但是这段时间呢，还没什么可看的。我看了一篇文章，我们的编辑说了，说老男孩被吐槽的更厉害。我跟你讲，当时我们确实也存在这个风险呀，就是我们俩一起在商量到底是追哪个戏，是不是？是追老男孩呢，还是追美好生活？ 对， 嗯。 后来觉得李乃文整个颜值都不错啊，还有张嘉译，还有关键是有宋丹丹，那咱们还是追美好生活吧。嗯， 最后我们是掷骰子决定的。 是扔鞋。 哎，为什么说他这个不错呢？这个有评论说啊，说好探讨中年危机，却成油腻爱情故事。嗯，那就这意思啊。 啊，没了，就一句是吧？ 哎，还有很多，那我们就不说了呗。 哦， 说说下面这个值得期待的戏，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映。 这个戏名儿特别短，俩字儿，曹操。 对，谁演呢？姜文，也是两字儿。 对，这个姜文那是时隔二十五年再次演电视剧，所以还值得期待。25年前那部是《北京人在纽约》。 嗯，这是我们从香港国际影视展上得到的消息啊。 嗯， 确定在9月份开机，但是除了姜文以外，其他的演员还没有确定。米夏，你可以试试。那个， 谢谢您看得起我。 你可以试试小乔啥的。 哎呦喂！小乔出嫁了。这个姜文啊，其实心里有一种情节，他喜欢演那种强势的霸气的啊，其实跟他的个性也比较吻合。但是后来他遇到的一些角色呀，比如说末代皇后里他演溥仪啊，比如说芙蓉镇里他演一个知识分子啊，后来又演了大太监李莲英，这些角色跟霸气根本不沾边，所以他这个愿望一直都没有实现。在曹操里他觉得，哎，这导演是我喜欢的，整个这个排兵布阵啊，这个团队是我喜欢的，那我要把这个人物接下来。他很喜欢曹操这个形象。 对，我们得说说导演，导演是张黎，他导了很多历史剧，比如《大明王朝1566》。 嗯，哎，《大明王朝》现在我们的同事还在看，觉得哎呀，还是很好看的。 是， 嗯， 那其实啊，他的电影作品隔一段时间还是有那么一部啊，比如说，电影处女作94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直接啊在国际上都有很多的影响。 那很多人说姜文是一个特幸运的演员啊，就是从出道到现在，你看和第三代导演

我不知道哈，您一块钱能买到什么东西，但我知道一块钱您去市场上肯定买不了两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咱就别说酒了，就两个酒瓶子您一块钱也买不来吧，对吧？所以呢，今天机会呢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记好抢先电话400-919-6686，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酒，今天呢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您再多加一块钱就可以额外的再多获得两箱，相当于呢1500啊，您整整带走了三箱18瓶酒。赶紧来打电话了，400-919-6686，400-919-6686。预定成功呢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来付款。那么活动呢即将结束了，预定电话最后再来报一遍是400-919-6686，400-919-6686，400-919-6686，祝您抢定成功。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夏春林。 哎，那今天小夏呢，给我们介绍的是东北的有机的秋木耳啊。如果大家呢要认真听的话呢，你看这几个词儿，一个是东北的，一个是有机的，一个是秋木耳。 对。 那有人说吃木耳就吃东北的。 对，一定的。那么全国各地都能产木耳，一年产好几十季呢，因为给水给温度它就能长。 对。 但是只有东北的秋木耳，它是一年只产一季，而且只是在深秋时节有20天左右的采摘期，所以说非常稀有，品质很高。它比一般的这个春耳来说的话，它的肉更厚实，胶质更厚实，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口感爽脆。那么平时你来做菜呀、煲汤啊，吃法很多。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个采摘地呢是在中俄边境的这样一个大森林啊，状态非常的天然。我们在每天薄雾未散、露水未干的时候，人工采摘、人工晾晒、人工拣选，还要符合国家的有机的这样一个认证。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泡发倍数在18倍左右的这样一个非常高品质的产品，市面上是非常贵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个主品是一包是100克的话，市面上卖60多块钱一包。咱们今天主品是七大包，然后再加一大包的有机榛蘑，一大包的有机原蘑，这个市场价就在500块钱左右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是做到了199块钱。 对，199块钱，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桌。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组合，就是升级组合了。 哎， 就是有机的东北的秋木耳，咱们100克一袋，一共是12大袋。另外呢，还有有机的榛蘑100克一袋呢是2大袋，有机的原蘑100克一袋呢是2大袋，这样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16大袋。 哎呦，这个在市面上应该是1000多块钱。 对，在你刚才那个基础上呢又翻倍了， 几乎就是翻倍了， 几乎是翻倍了。 对， 所以如果是会算的人呢，觉得这个第二个组合呢可能会更好，因为我还没说价钱呢，是多少钱呢？是299，299，你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 对， 那合一袋也就是20几块钱。 对对对。 所以呢，如果您想订购的话，不管是199的那个组合还是299这个组合，您自己说了算哈。 对对对，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东北呢，由于它的地理环境所致吧，它秋耳呢一年就这么一季， 一年 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也是非常的高哈。 对， 因为它产量也是非常低嘛。但是冲耳的话就不一样，像这个南方一些冲耳的话呢，它的这个一年可能有好多季哈。 对, 对, 对， 而且吃起来的话呢，它那个 口感比较薄， 口感比较薄， 哎， 还有点黏，那种 QQ 的那种 对 弹性的感觉。 我跟您说哈，是因为我家这个我爸我妈是天天吃这个，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个经验。咱们用冷水发，那么发至倍数再给是18倍左右，发完之后你会发现咱家的这个木耳呢颜色更深，而且朵形更小。你用双手去指甲去撕，撕完之后你会发现它是多层的，层与层之间带着黏黏的那种胶质的感觉。所以这种的是上好的咱们东北的有机的秋木耳。 对， 就是跟你之前吃的其他的真的不一样。你试一回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吃过的话，今天你就订第二个组合，就是299那个，它价钱更便宜，更实惠，更超值。但是第二个这个组合备货量更